会给人悲伤，也放松一些挣扎，当作奖赏。听说把爱看得平常，才好不辜负想象，身心都无恙。时间不动声色，两人有话想说，看相爱欢喜分开多么沮丧。看时间过去了，倒和你无言散场。相信是投降，理由多牵强，爱那么坚定才理直气壮。向你说个谎，是我对爱情全部想象，算是我给你最美好最礼貌的提的补偿。 在记忆中的片语。